た地球が起こって火山を爆発させる溶けた氷の中に恐竜がいたら玉乗り飛行みたいね 休息的时候打扰你的。 过了中午以后会到达地球、 啊、这么说会撞上地球了， 那种危险的东西用飞弹击碎就好了。 哎呀不行啊，那颗星球上面有生命的反应啊。 什么是生命反应啊？ 就是说那颗星球上面有生物，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才好呢？ 是电脑模拟出来的模拟影像，让那颗星球直接撞击到地球，大家也都完了，地球一定会灭亡的。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那么各位再见了。哎，我先走了。 有事情真的不妙哎，我还不想坐在这里等死。就算我是光头，就算是光头，也想尝尝结婚的滋味啊！ 我吧， 我实在无法达到师父那个境界。 救命啊！有人在跑，快 跑！ 快 逃啊！快逃啊！救命啊！ 快跑！ 克林，只要把它打离轨道就可以了，不可以破坏它，知不知道？ 这个我知道。布玛一直提着我的耳朵嘀咕，那颗星球上面有生命反应。 来了！ 悟空他们要是失败的话，地球就真的完蛋了。 拜托你们了，悟空、克林。 悟空，爸爸。 啊！ 几个没有死啊，好像只是低空擦过而已耶。那颗星球爆炸了， 宝宝跟克林叔叔他们成功了。那个是， 我们过去看看。 为什么？ 奇怪了， 什么人呢？ 好怪的东西 啊！到 底是什么东西啊？他们是什么人啊？ 他们要干什么？ 奇怪了，他们到底是哪里来的？危险啊！ 是要干什么的？ 你们这颗星球从现在开始属于宇宙大王史拉格国王的领土，银河系已经被纳入史拉格国王的统治之下了。 搞什么飞机啊？ 听到没有啊？他说他是宇宙大王， 疯子吗？ 这是怎么回事啊？情况有点奇怪哦。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鸡皮疙瘩都出来了呀。 你的不是鸡皮疙瘩，是猪皮疙瘩。 喂，吉修，从开始改造到完成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啊？ 这个嘛，我看，根据抵达时获得的资料来看，这个改造可能会很难哦。 你说什么？想办法完成改造工程是你的工作。史拉格国王已经老了，我们动作需要快一点。 史拉格国王，小的意思是， 杰兄，情况怎么样？ 是史拉格国王，只要让地轴偏斜，推进力应该会足够的。 你说需要花几天时间？ 是，大概只要十天的时间。 你说怎么样，卡古加？ 是，只要三天就可以了。谢谢大王的赏识，小的一定全力以赴，不辜负大王的期望。 好像真的想要统治地球 我们还是早一点逃。 奥古贝， 小莫， 那个小鬼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我就知道这的确是龙珠没错。 那家伙他的战斗力好强啊。 就是你对不对？你就是这些坏蛋的老大对不对？ 等一下木马，不要乱讲啊，刚才那句话不是我讲的啊。 你们到底想拿我们怎么样吗？ 放心吧，你们只要乖乖听从我们的命令，我们就不会加害于你们。早就已经有好几个星云与星球受到我们的支配，你们星球很幸运，在这么偏僻的地方也能受到我们宇宙之王史拉格大王的统治。 好痛！ 怎么这样？ 史拉格大王非常喜欢你们这一颗年轻有朝气的星球啊，所以大王决定将你们的星球改造成最新型霍星游艇当作交通工具。 不可能，地球这么大，怎么可能被拿来当作交通工具使用呢？ 以我们的科学技术而言，这太简单了。你们的星球没有被撞上，也是我们先进的科学功劳呀。 这太…… 小姑娘，这东西是龙珠没错吧？ 你怎么知道那是龙珠啊？ 我的记忆深处约记得跟着同样的东西，据说得到这东西可以达成所有的愿望。 非常的不巧，一颗龙珠是没有用的，必须七颗都找齐才能够达成心愿。 布马小姐， 已经太迟了，我要把你脑内的记忆吸取过来。 我个无辜的外人呢，我跟他没有关系，真的。 布马小姐。 这个东西确实是太棒了。 哎，好东， 得要那个东西去找出剩下的龙珠，限你一个小时内找出来。 叫我去找。 麦德马奇， 是小的遵命。 怎么会被内耗人物给看上了呢？ 说吧，说出你的愿望，不管是什么愿望，我都可以为你达成，但是只限于一个。 给我永远不变的青春，我要返老还童，变回年轻时候充满力量的那个自己。 这个愿望简单。回来了，回来了，青春又回到我身上来了，我又变成那个充满力量的人了。 你的愿望为你达成了，再见了。 哎，这下子我再也不怕变老，不必怕死了。我已经天不怕地不怕了，只要青春在我的手上，我可以放手去征服宇宙每个角落了。你们马上加速地球的改造工作。 是。 这里终于成为适合我们魔族生存的星球了。 哦，还稍嫌热了一点。 哎，是啊，谁叫我们魔族是照射到一小时阳光就没有命的种族嘛？不需要多久，地球人就会完全死光，我们还可以省下杀人的时间呢。 那些科学家的进度应该有加快吧。活着，我的龟派气功还没有失败呢。 你在胡说些什么个劲儿啊， 亚奇洛贝？ 你还活着是因为我喂仙豆给你吃了，为了找到你们两个，我还费了好多功夫呢。 原来如此啊。嗯，这景象太惨了，那些黑云是怎么回事啊？ 我走了，剩下的就拜托你了。今天天气实在是冷得可以冷死人了。好冷好冷啊。 亚奇洛贝也给我几颗仙豆吃吗？ 差点忘了还有你了，光头小子，你也进补一下吧。 你说什么啊？ 不想吃的话就算了。 等一下。 真是拿你没办法。 琪琪，我看你还是不要太勉强好了。没问题的。这点小伤啊，算不了什么。你看吧。 没问题，没问题。悟饭，热乎乎的汤来喽，赶快来喝哦，悟饭。不好了，悟饭不见了，还有比克送他的功夫也不见了。什么？听你一说，我才发现乌龙也不见了。难道他们？ 悟饭，我们还是回去吧，这里实在冷得要死。回去一起吃热乎乎的拉面，我们绝对打不赢的，不要白费力气啊！ 想回去的话，你自己回去啊，没有关系。 好了，我知道了，反正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臭小子，你们在这边干什么？ 乌龙走进片。 就是那个小鬼， 站住，别跑， 抓住他。小鬼，别跑。 青春这个东西真是太神奇了。 战斗现在才开始。 你们这群窝囊废，剩下交给我。快跑！快跑！走啊走啊！ 太惨了，全都结成冰了。 看来你还挺值得我跟你过几招的。喂，没打麻将，这边小鬼交给你。 这运气真背。 哼，我才是运气最差的人呢。少狗眼看人低，你这三脚猫！ 你说什么？你这家伙逃跑的功夫还挺强的嘛！ 只有逃的功夫吗？ 住口！好强啊！ 小子，你还真耐得住打，可惜你的行动模式已经被我看透了。看我这一招，下，下，呀！ 那些家伙会把你的所有能源通通吸干，臭小子，你就慢慢享受那个过程吧。 下来吧，我要一掌劈死你。等一等，你也是魔族的人吗？你何不跟我一起联手？兄弟，反正你是不可能打赢史拉格大王的。不愧是同族的兄弟，果然好谈呢。 可恶，德洛达伯那个笨蛋，丢人现眼。 很好，终于打完了。现在就让你痛快， 悟饭！ 你可不要忘了，你的对手是我呀！ 你休想！呀，悟饭！ 笨蛋，已经太迟了。 悟饭！ 呀， 悟饭！ 还没有完呢！ 呀！耶耶耶耶！ 哼，为了打败这种废物，弄脏我一套衣服，今天的运气实在太背了。 这个小鬼还剩一口气，我就让你们一块上天堂。 什么人？ 笨家伙，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你知不知道这是在自杀？反正不管怎么样，你们地球人是逃不过被冻死的命运的。哎，我的话还没讲完啊，你怎么可以走？混蛋！ 悟饭，振作一点。 爸爸， 悟饭，已经没有事情了，剩下的一切就交给爸爸吧。 孙悟空， 去！你这家伙太目中无人了。 告诉你们，你们通通都不是我的对手。聪明一点，听我的劝，乖乖的把云撤掉，离开这个地球，听到了没有？ 嘿嘿嘿，安吉拉，你听到了没有？这个小子说我们不是他的对手。哎，想不到世上还有人自大到这个程度。 你未免也太轻视我们的力量了吧？ 这是我好心的奉劝。 呀， 开什么玩笑！ 哎呀，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可恶，那个混蛋！ 美大马甲。 这么强啊！那些家伙到底是何方神圣？ 居然敢开我玩笑！你这个混蛋！ 游戏到此结束。 美娜马甲，快趁现在啊！ 呀！ 悟空！ 呀！ 场的机会。 你们这些饭桶，你们这样还敢自称是我的部下吗？ 你就是史拉格吗？ 你是山亚人是吗？ 不，我是地球人。我要你马上滚离开这个地球。 哼，可以啊，这正好是测试我的实力恢复到何种程度的大好机会。 嗯，这股气跟前一刻的他明显的不同，他变强了。 嘿嘿，这一下子该我上场了吧，悟空。这个家伙打不过。 等一下，克林，他不是你的意思。 小，为什么我老是被赶上出去？ 克林，嗨，嗨，嗨，嗨，嗨，嗨， 怎么了？你的功夫只有这个程度吗？刚才我还以为你是赛亚人，看来是我错估了你了。哎！ 不行，经过一番修行以后，我的实力居然还是打不过他。 你还能再撑几秒呢？小子，还没有完呢！ 不能认输。把力量借给我。 不行了，悟空，现在的地球已经没有力量可以分给你了。 好了，差不多该结束了吧。 真不敢相信，他的力量越来越强了。 居然想不到悟空的身体还会潜藏这么大的力量。哦，难道这个是超级赛亚人的力量吗？ 为什么强的不像真的？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你强到这个地步。既然这样，我也不客气，拿出我的全力来对付你了。 什么？不可能啊！怎么会这样？你是？ 我知道了，悟空。 是界王吗？ 史拉格就跟地球的神一样，是在纳美克星面临灭亡的危机的时候，被父母送去史拉格星避难的纳美克小孩。而且他还不是普通的纳美克星人呢。 悟空，怎么了？看到我真正的实力以后吓呆了是不是？ 我看他自己大概也没有发现吧。他是纳美克星人当中少见的突变种，一生下来邪恶的心智就成长快速，甚至连神的邪恶分身比克大魔王跟他比起来都变成了小巫见大巫呢。这个史拉格本身就是100%的邪恶聚集体，他是超级纳美克星人呢。 超级纳美克星人？ 如果我的推测没有错的话，过去的佛利沙不恐怕连超级赛亚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啊。 可恶！ 好了，你打算怎么办？ 还没有呢。 啊！ 爸爸， 悟空， 孙悟空， 你打得不错啊，不过也只能到此为止，你去死吧！ 我也跟你一样是纳美克星的人。 什么？ 你的弱点在哪里？我通通都知道。 可恶啊！混蛋！你这个家伙，竟敢妨碍我的好事！什么？你疯了？为什么突然笑起来？你干什么？ 午饭，快吹口哨，吹上一次你吹给我听的口哨啊！ 吹口哨， 就是你叫快速龙跳舞时吹的口哨啊！快点啊！ 比哥叔叔， 快点吹口哨啊！ 口哨。 快吹呀，午饭！我叫你快吹呀！ 不管你们想干什么，总之任何招数对我都是行不通的。 午饭，吹呀！快点吹！ 这是什么？ 快吹！ 不要吹了， 成功了，你尽量挣扎，尽量痛苦。 你这家伙，所以刚刚你才伤害自己的耳朵吧？ 原来如此啊，就像人类对刮玻璃的声音感到不习惯一样，对纳美克星人而言，人类吹口哨的声音会严重伤害听觉，你的口哨声一定触动了他的神经，让他浑身痛苦得不得了啊。 孙悟空，我的力量！剩下的就拜托你了，悟空。 啊，比克，你放心，我不会浪费你的好意的。 别吹了，别吹了，别吹了，别吹了！ 十二个大王， 十二个， 可恶啊！这是什么剧啊？ 啊！打赢了！ 悟空。 什么？悟空打赢了吗？太好了！ 好，接下来就是天上的云了。哎，斯拉格！呀呀！太阳，现在我能依靠的就只有你了。 请你把元气分出一点给我吧。 可恶！ 孙悟空啊，你干得非常好啊！史拉格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领域，动了地球的歪脑筋，这是他犯下的最大的错误。不过，从孙悟空打倒超级纳美克星人这件事来看，孙悟空可能真的是超级赛亚人也不一定啊。 你们不是都受伤了吗？亚奇洛贝， 我早就猜到事情会这样，来的时候顺便还带一些仙豆呢。 你太大言不惭了吧，其实你是吓得躲到一边去了。 你胡说什么，我是啊！放开放开放开， 难道是 也给我一颗仙豆 比克啊？比克， 比克叔叔，你的耳朵。啊，不愧是我的比克叔叔。 睡得真好。今天也是个好天气啊。1 2 3 4 2 2 3 4 3 2 3 4 4 2 3 4。 どうした？しけた顔、下を向いている。胸を張れよ、笑顔を作れ。力こぶ見せたら、 力いっぱい。 嫌なことは嫌だと叫び続けろ。前を向いて歩いて行けよ。 カメハメハ、カメハメハ。 いじめなんて気く爆発してノックアウトさ。 はい、OK。 勉強なんて健康じゃなきゃできやしない。 元気だま、元気だま。 隣の子と比べて怒るなよ。ノックアウトさ、任せたぜ。